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啊，每天的十八点四十五分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而我们的九八二呢，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进入之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大家可能发现啊，今天一开场，我们不像平常的那种状态，而且我们的定场诗也没有给大家这个来读一遍。 今天节目风格变了， 对，我们的电乐也在变化。 对， 其实就是现在在中国电影票房记录再次被刷新的时候，在几部大制作电影的明星粉丝用各种方式竞争的时候，在我们感叹中国电影类型少的时候，其实有人将镜头对准了一个饱受苦难的群体，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悲伤回忆。有这样一部电影马上走进大家的视线，可我们并没有看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看到明星的倾情加盟，但我们却真的不能或者说不应该无动于衷。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我真的想由衷的对他说一句谢谢您，记录电影《二十二》的导演郭柯。郭导，欢迎您。 大家好。 其实我刚才前面介绍这么多，我并没有说这个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先请郭导给我们介绍一下《二十二》这部纪录电影，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二十二其实是一个数字，大家都能听出来，非常简单，非常粗暴。但是我相信这部纪录片是非常有情感的，我们做的。二十二是在2014年大陆地区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的一个人数，我们在那一年把这些老人用记录电影的方式把他们全部记录了下来，所以这部电影就叫二十二。 其实它是一个人数啊，二十二，我们知道这个人数在逐渐减少，随着这些幸存的慰安妇老人一个个离开人世，我们不希望这段回忆从我们脑海中抹去。也许这个数字不是，也许是肯定，总有一天都会变成零。但是如果回忆变成零的话，真是让一件不太敢想象的事情。那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电影的契机，或者是一开始为什么想去做下这样一部作品呢？郭导， 其实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部片子之前有一部短片叫《三十二》，那是发生在2012年的时候。这部短片只有43分钟，那它的片名大家应该都能推测到，在那一年，我们中国内地的幸存者人数是32人。三十二，2012年拍完了，我在2013年开始做后期的时候，这些老人的人数就在不断的减少。上海的苏志良教授做这个研究，很长很长时间，几十年，然后他就会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发短信或者发邮件，就告诉我这位老人去世了。过一段时间这个老人去世了，所以当时 我觉得这个群体在很快的就消失了。而且我跟这些老人，我在32的片尾，我把这30多位老人都以照片的形式列在了片尾。 嗯， 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见面，我在他们名字上要加上那个白框，以代表他们已经离世了。所以所以在后来我觉得影像应该要发挥它的价值，不只是它能让我们去快乐，会能让我们去看到一些喜剧片也好，我们比较好的类型片也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镜头能面向他们，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很多普通观众，因为他很少通过一些渠道去了解到这个群体，那我们作为影像工作者，如果把镜头面向他们，我觉得至少给大家也带去一份记忆吧。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片子的这个关注度，我觉得22肯定已经比32高很多了。但同时呢，包括现在很多媒体，我看都在关注我们这部片子马上就要上映了。 嗯， 它是在8月14号，也就是我们慰安妇纪念日这一天，也就是下周一上映。 嗯， 也希望大家去我们这个电影院来支持这样一部有情怀的片子。而且真的给我的感觉，就这样两部纪录片留下来之后，对我们的记忆是有很大影响的。 没错， 以后我们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网络渠道比较发达，即使它在这个影院的档期过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也希望更多的人去看到这部片子。我们并不是说要冲击一个什么票房或怎么怎么样，这部电影从做的初衷，我想郭导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是吧？ 我其实我连拍摄许可证都没有的时候就在拍这个片子了。 嗯嗯嗯， 因为我不知道纪录片的这个故事大纲应该怎么写，向我们的那个省局去申报，所以我当时也非常着急，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些老人他们的活动会比较多一点，我想赶紧去记录他们。 嗯， 所以我是在拍完以后，我才向我们的省局去申报了我的这个拍摄，因为我拍完了，我知道哦，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想想回想一下，当时拍这个片子，我们真的没有想太多，更没有想到它有一天会进入电影院。 所以那得问问郭导，当初为什么您会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扛起了摄像机，把镜头对准了这样的群体？ 我觉得32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32，这里边这位老人是广西的幸存者，92岁那一年，今年已经97岁了。我们能想象到一个慰安妇的受害者他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可以想象。然后他还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那一年72岁，68岁那一年，然后两个老人生活在广西的一个农村里边，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是韦少兰老人告诉我，他说这个世界很好，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他根本没想死，他想再活下去，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来看看这个世界，这是韦少兰老人跟我说的。 嗯， 所以他颠覆了我对这个群体的一些认知。我觉得那么痛苦的一位老人，他怎么能那么乐观的去面对生活呢？而且他的话，他的行为还会鼓励到我们。所以后来我决定要拍22，我觉得一位老人他让我发现他身上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有更多的地方值得让我们去发现。 嗯， 所以就开始准备22的拍摄了。 嗯，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郭导啊和我们现在整个的就是制作22这个团体呢，也是为了答谢大家对于这个片子的支持，有很多方面的帮助。所以说在明天下午，也就是8月9号下午的4点钟，在慈云寺的耀来影城有一场答谢的这种点映。 嗯， 我们这郭导特意准备了15张票给我们的节目。哎，希望朋友们呢来去观看这部电影，这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的。 对，15张票通过我们今晚游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来送给我们今晚游戏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嗯，领取方式呢，就是添加一个微信号啊，添加一个微信号来领取啊。我们一共只有15张，可能只能选最先来添加微信号来申请这张票的人朋友。大家记一下，这个个人的微信号是36112950。 36112950。 嗯，在节目的过程中呢，我们会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微信号，也希望大家去在这个正式上映之后呢，去电影院支持这部片子。 嗯， 刚才我们说了郭导拍摄这部片子的契机，以及刚才包括这个韦少老人给我们的一些，就是那种那当时你不是会很理解他受过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和生活之后，会有这样一个乐观积极的这么一心态。那最后这个纪录片成片之后，和你一开始最初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和感觉是一样的吗？ 是有区别的，因为 其实我以前很早以前我们的工作就是拍剧情片，就是现在大家的知道的这些电影。 嗯， 它的我们的很多的目的是需要有冲突，需要有故事情节。但是在拍了这些老人以后，我发现很多东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当初的想象，我接收到的信息还是从网络，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上面。在我想象中，我去见他们之前，我会觉得他们是非常痛苦的。然后我还看到曾经有一些报道说，某一位老人拿着镰刀，然后睡觉的时候还会把镰刀放身边，就怕现在日本人还会回去找他们。 嗯， 我看到这样的报道，然后我看到很多图片是黑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黑白，因为我好像觉得应该人去世了才用黑白吧，也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去创作这张图片，然后用非常仰的角度去拍这个照片。老人用手捂着脸，我觉得好可怕。这个老人他的样子，我可以用狰狞来说吗？如果我是一个小朋友的话，我看到我可能非常害怕这位老人。但是当我去见到这22位老人，我看到他们本人以后，我说怎么都那么和蔼可亲呢？他就像我们身边的老人一样，也许像我自己的奶奶或者外婆一样，也许就像我们看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一样，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去了以后也非常热情，然后也会给我们吃饭，然后他因为山西的老人他自己做饭煮面什么的也会给我们吃，也会给我们炸馒头片，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人。所以在我拍的过程中，我也在纠结，我说要不要问很多的问题。 嗯，因为对于一部分人来说，重新唤起那一部分记忆等于是 挺残忍的， 揭开了曾经的那一段伤痛，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 对，我试图要想问过那些问题，但是当你面对这些老人，其实不是当他痛苦，我觉得当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老人对你非常好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在你问的时候，然后他们又不是特别想回答，所以我在思考你还要不要问下去。 嗯， 确实是，我觉得特别难选择，尤其把握这个尺度，像刚才王哥所问的。那这样一个电影的所用的素材，你一共拍了多长时间呀？ 对，你有 22位老人 留了多少素材，拍了多长时间？ 时间我们拍了2个月，但那多少素材应该有几十个小时吧。其实我们每天的拍摄不会太长，我们因为根据老人的作息时间来。 嗯， 他早上我们7点钟到他家，然后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上午他会在家里坐着，就是很平静的坐着，然后跟或者看会儿电视， 就跟我们身边普通的老奶奶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中午要睡觉，我们不能打扰他，我们也睡大觉，然后下午 遵循他的生活习惯。 对，下午他吃完晚饭他就要休息了，我们也不再拍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素材量，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只是去到后来我们只是去记录一个老人的晚年生活， 日常晚年。 对，我刻意的把他们这顶帽子给摘掉了。 我真觉得用这样一种方式，不去用大家以前所想象的可能采用那种比较动情的或者是比较就是煽情的一种方式去做这样一部片子，真的是一个你当时的这个初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真的，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不要再去更多的打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像一个普通的老爷爷老奶奶那样去把咱们下面就是所剩无多的这个日子安安稳稳的过完，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恰恰是从这种平静当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吧。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个音乐呢，就是我们的电影22的主题歌《九重山》啊，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飞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今晚有戏正在为大家直播，欢迎大家回来。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呢也是可以点击和收看我们节目，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跟我们以往的平常节目结构不是很一样， 对， 是纪录电影22的导演郭柯。郭导你好。 大家好。 我们刚才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纪录电影，是聚焦在我们现在还幸存，就是还在世的这些当年在二战期间饱受迫害的慰安妇的这些老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的记录啊。 现在22这个数字已经不到了吧？ 截止到2017年七月份吧，我们拍到的这22位老人还有9位在世， 还有9位在世，其实真的让大家心里很难受。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有一天会归零，但是我们的记忆永远不能归零。那我们可以说一下，我看我们这个介绍的时候是2015年我们就拿到了这个龙标，就是上映的这个许可了。那除了发行费用需要众筹，还有别的什么困难吗？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上映。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吧，因为我的人脉不是特别广，没有认识更多的那个宣传发行的公司，然后找到的朋友推荐的公司好像都觉得这个片子可能他们有他们考虑吧，就没有来发这个片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也不能说努力吧，我们自己能走的渠道就是申报一些电影节，所以我们16年的时候基本上都在申报电影节这个过程。 也是希望在电影节上的一些亮相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也让自己的后续的上映更容易一些，是有这方考虑吗？ 对。 其实在这个片这种电影在我们现在商业电影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呢，确确实实在这个市场上 是热门和主力受到追捧的题材和类型啊。 对， 而且说实话这样的话题对于当下现在电影市场的主力收视人群这些青年和中年来说，不是能承担得起的这一份厚重。对吧， 其实在我们对电影市场种种的意见和抱怨的时候，也不妨问问自己，这样的片子上映你会去看吗？你愿意用电影票用这种票房来支持它吗？如果你不能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某些这个评论和一些想法的话呢，我就暂时先放一放。 真的，这个话不是很过分，我个人觉得啊。当然大家如果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拍我。 所以我倒觉得啊，其实像我们所担忧或者我们所考虑到的问题，郭导在前期或者在拍摄过程当中以及在发行过程当中肯定也遇到过、思考过、考虑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郭导您自己是如何看待比方说所谓选择的题材以及影片的类型可能不会像这个我们现在类型这种商业题材的电影那样大受到追捧，那么 您当时怎么想？ 您目前的这样的信心状态，以及您把它制作出来推向给大家、推向给受众的时候，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值？您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要进入院线、然后我是经过这么几年是一步一步，我发现老天爷每走一步，然后老天爷就会给我打开一扇门，就不管是供应许可证也好、包括后来的众筹也好，其实为什么要进入院线，是希望首先是我觉得这个题材这个群体进入院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形式的一个事情，我这种形式感有些时候是需要的，大家进入院线去看这些老人 是一种铭记的仪式。 对。第二呢，是我觉得在电影院和在电脑前观影的这种效果是不一样的、影院荧幕上能传达出来的情感电脑前不一定能传达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我就只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希望这个片子能这样去传达情感，因为他们的情感都是慰安妇群体的情感是非常细腻的，需要细腻的观众去体会它，他是看不到的。那这种情感的传递，我觉得只有在影城的这种封闭环境内，大荧幕前 5.1 的声道这种环境内，我觉得它才能一点一滴一滴的这种传达出来。那现在呢，其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3万多民众的这种众筹，然后现在看到微博上面好多好多大学生、学生朋友们，而且还有很多90后的小女孩都在关注这些老人， 超出您的想象和预期吧。 很惭愧，之前我拍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可能年龄跟这个时代要接近一点的人，才能可能会更加的关注， 情感共鸣一些。 恰恰没想到，真的在国内22唯一获得一个奖还是大学生电影节的奖。这让我自己也有了一些反思，我自己的判断是出了问题。 其实也是对当下的年轻人啊，对当下的青年，对当下的大学生有了新的认识，对吧？ 对对，也许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他们有所误解。那在这样就这个一个经过的话，确实对我的这个影响也特别大，就尤其刚才郭导说这个，我是不是不能太多的用一些有色眼镜和一些误解去看待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在这里呢，真的感谢大家，特别特别谢谢这3万多的朋友。那在这里还是再告诉大家一下，明天下午4点在慈云寺要来影城，我们现在这15张的希望邀请大家去看一下22部纪录电影啊、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号36112950， 36112950啊、这是我们的相关的活动公众账号啊、大家关注之后呢，我们会送出15张相应的媒体票， 对， 希望大家能够到院线去支持这部电影22。 我们相信啊，这部片子它拍的时候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个可以想象，就是无论是你是面对这些采访对象，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那种心理的影响， 对， 还是我们拍摄的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剧组也会遇到的麻烦，那就是在拍摄中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回忆回忆？ 就相对于这种所谓的客观条件上的造成的困苦、折磨、磨难啊，辛苦，在心灵上的对您的一些影响以及震撼，或者说您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自己内心上的一种动摇或者质疑？ 其实我觉得在拍摄上我们应该没有什么难度，我们这个拍摄其实是很轻松的，因为老人的作息时间不像我们拍戏那样每天要很赶， 这都很规律。 对， 对， 所以我们在体力上是非常非常轻松，在剧组的同事们都觉得从来没有拍过这么轻松的片子。其实我觉得困难是在于我自己，我应该去怎么摆正我跟老人的这种所谓的人物关系吧。再说的明确一点，就是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在拍摄他们，甚更直接是在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跟他聊，还是以一个晚辈？我觉得这两种身份是太重要了。你是导演，那你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你会有一些你的看法、你的目的性，但是我觉得你把他当做一个晚辈的话，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晚辈在他面前的话，我觉得你的问题会有一些尺度的。 我有时候这两天还在回想哈，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是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问我的奶奶这样的问题，你像不像上去大嘴巴抽他？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说我拍的有多好，我知道我有一点我敢肯定，我对这些老人我做到了我最起码的尊重，我把他们当做了一个长者。我的问题是有尺度的，我不会说哎呀这个问不出来怎么这不成立，怎么 刨根问底，想办法挖出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会去用的。 对，我就平静地面对他们，他们给我什么我就接收什么，然后到后期的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导演应该去做的事情。你怎么选择素材，怎么去组合这个素材，告诉观众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晚年生活，我觉得这是导演该做的。 所以那么郭导，在您整个拍摄和制作过程当中啊，面对这22位您的采访对象以及我们那么多的素材，您感受到的您的采访对象给您带来传递出来的最大的理念或者信念，以及让您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平静吧。跟我当时去的时候想象他们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普通的老人，你如果不去跟他提这个当年的事情，他是不会提起来的。有的老人你跟他提，你说比如你熟了以后，你说奶奶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以前的故事哈，我们想知道，还有我们的年轻人好多都没经历过那段时间，他也会告诉你当时日本人进到村里边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有的时候说日本人把他们抓了，说的都是轻描淡写的，就一句话带过，过去了就过去了，或者日本人把我抓进去，我在里边待了多长时间就可以了，他也不说了。但是很多老人都在说到自己家人的时候都会比较动情，80多90岁的老人都会流下眼泪，他会比如家人他逃回家里的时候，家人很支持他，说你不要不用想太多，我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那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愿的。老人他会哭。有一位老人他回到家里，那他的丈夫只问他一句，他说你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回来呢，他也会哭。还有一位老人看到日本人把他的妈妈绑起来扔到河里，他还是哭了。我采访的这些老人没有一位是说日本的时候哭，但是都是在说自己家人的时候他们会流下眼泪。所以我觉得家人在他们心里就是留下的东西会更多吧。 对，同时也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啊。那么这些老人给您传递的更多的信息是平静，平静是你想通过这部电影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信号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想传递给大家的信号和信念是什么呢？ 当时其实拍的时候我没想过太多，我也不敢去想象这个群体是什么样，但是最后老人都那么平静，那我能传达的也只是平静了。我只是带大家去中国的5个省，去或近或远的看看他们。也许大家看了这个片子，也许就是我把你带到了山西的某个村落，然后在门口远远的看着一个老人在那儿，然后我字幕上会写就是山西的哪个地方，这位老人姓甚名谁，他住在哪儿就可以了。 其实在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相信也去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也了解了很多人对于这个慰安妇的一些看法。就您的经历来讲，包括在国内在国外，包括你采访其他人群，经历过其他人群，大家对于慰安妇这样一个群体和那段历史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您还有没有一个给你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 其实我当时在拍之前，我查了一些资料和看了一些书，但是我觉得那些书我是看不下去了。我 为什么 太血腥了？我看到了他们当时的遭遇，我是刻意的在回避。我看到这些女性，我们说实话，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啊，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受到这样的迫害，我是看不下去的，所以我刻意的去回避它。 这个回避是指你在看书的时候的回避，还是以及在22和之前的32短片的创作过程当中就有刻意的回避？ 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就回避了，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然后我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去因为片子的去参加电影节的缘故，我们去到韩国，我把我看到的一些问题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在韩国的首尔有一个叫周三集会的活动，每周三韩国人会他们会自发组织到这个日本的大使馆门口去，就这个慰安妇问题向日本大使馆去声讨，去做一些活动。然后去这儿的人呢，是他们本国的受害者老人也会去到那儿，在门口他们也立了一个慰安妇的铜像。当时我去的那次呢，其实我去之前我还是有自己的想象，我想肯定是又是喊口号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很激烈，其实去了以后是非常平静的一个活动。 在日本大使馆的门口，这位受害老人就坐在铜像旁边。韩国的民众有修女，有社会人士，更多的大部分是小朋友，初中生，他们会喊出这些受害者的姓名，虽然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们在喊这个名字。喊了以后，然后他们学生们会给这个老人表演节目，然后会跟他拥抱合影。我当时看到这些，我说哇，这些小朋友怎么那么小就在做这些活动，跟这个老人那么亲近。然后我再想想我们自己好像对这些老人还有一些误解，韩国的小朋友他肯定不知道这位老人他们在做什么行为，现在他们只知道跟老人在接触，但是我相信他们从小心里边种的这颗种子，他以后发芽以后会非常非常好的，他知道他们曾经的跟这位老人互动的这位老人他是谁，他做了他以前有过什么样的遭遇。然后我再回过头看看我们自己，曾经我们央视新闻有一个报道，我们的某些地区的中学生还觉得一提到慰安妇是妓女，我觉得深入思考，这些中学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息传播出去，传播渠道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自己的同胞，对我们自己的长者，九十多岁的他们这些女性还有这么深的一个误解。所以我增加的思考会更多，我觉得我至少从我来说，我不能去呼吁大家做什么，从我做起，我把我的片子做得更加的平静，我去告诉大家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老人，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对，现在看起来那些老人也是当年的那一部分年轻的妇女，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屈辱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屈辱史。 对，我觉得回避那段历史的话，在我心里简直就是一种犯罪，真的就是回避那段历史，刻意的遗忘，甚至是扭曲它，或者是把它否认它。因为就是像很多包括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做的很多咱们在这个学术上就不去讨论了，但我真的在我的内心是很难过去这个坎儿的。 对，但是郭导他自己也说了，正视历史也是需要勇气的嘛。 对， 因为有一些历史真的是不忍翻阅。 就像当时郭导说看那本书的时候，这个说实话，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我中学的时候看过类似这方面题材的书，一开始呢可能是有一种好奇，年轻嘛不懂嘛，接受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少，但后来看下去确实对自己的心灵触动特别大，确实很难看下去。 就翻到侵华日军的暴行的时候，确实是很触目惊心。 您知道我老家是哈尔滨，有一个著名的731部队的遗址，我们每年会去参观，在那里受到了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就是不再去过多的去回忆或给大家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去介绍啊。在我看郭导给我的一些资料里面呢，我看到这个电影，这个纪录电影22呢，在拍摄过程中呢，他也受到了很多支持，包括一些艺人朋友等等的。那在这些支持里面，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有哪些呢？ 我觉得很直接的帮助就是张歆艺女士啊，她就是我的资助人，她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在没有任何条件下，他就拿了100万给我，让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告诉他了，我说现在遇到困难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就需要这个钱。我当时去见他，他当天晚上就把钱汇到了我的卡里，然后就没有再多过问什么。他也没有说你要怎么拍，你要怎么怎么样，没有，他说你赶紧去做这件事情吧。所以我特别感谢张歆艺对我的帮助，而且在前段时间这个片子要进入宣传阶段，给他发个微信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是需要你录一段 VCR， 他也二话没说就帮忙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片子需要更多的人去帮忙，真的，我觉得有一些我们的艺人啊，或者自己影响力比较大的人了，来帮一把呢，确确实实比我们很多就是不是特别有影响力的人呢，会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更多的普通人，就包括我们中州3万多人，当时你说在微博上，真的这个数字挺触动我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片子现在是经历过众筹才上了院线的，这中间是一个怎么样的经过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韩国的一部电影叫《鬼乡》吧。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看到这部电影，然后其实那部电影它讲的还是慰安妇的一个历史。但是它是剧情片，是虚构的， 但它是一个电影，跟你这个记录的老年生活是不一样的。 对，我当时其实我对那个电影的情节记得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我对它片尾的这个韩国民众的对这个影片的帮助众筹，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他们是7万5千人对这个影片的帮助，所以当时也让我看到了一线生机。我觉得 我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方式，我相信也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嗯， 所以在16年的年底，我采用了这个众筹的方式。但是我比较庆幸的是，我们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获得3万多民众的支持，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的问题，所以没有长时间的开通这个众筹。鬼乡这个事情，因为我前两天也见到这位导演，跟他求证了这个事情，他们75000人是在好几年，然后75000人次来帮助，但是所以我跟他说，我们不到3个月就有3万多人在帮助我们做这个片子推向院线。 嗯， 所以他也很佩服，他说他希望这部片子在中国也有一个好的，让更多的人能看见吧。 嗯，其实在整个这个片子这个拍摄的这过程中，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因为你看从最早您做32到现在22，拍了这么长时间，包括从前面一个比较短的纪录片到现在是可以跟上院线的一个长度的，大概是将近100分钟的 99分钟 这样一个片子，那你整个这几年的经历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呢？ 其实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是我可能现在会更加的做事情会更加的随缘吧。 嗯， 就是其实我回想这一路，没有说是任何一个节点不是说你能安排的。 嗯， 就是还是真真实实踏踏实实的去做每一个环节，包括在众筹的时候你要去填很多表，包括在各个媒体去推广的时候，然后包括他的预告片你亲自去剪，我觉得只能把每一步做踏实了，然后一步一步它就会有它的结果出现。所以对我的改变是，我现在不去想以后的事情。很多朋友问我下一步拍什么，我说我不知道，等这个片子我踏踏实实做完了，我相信下一部片子它会找到我的，下一部题材它应该会找到我的。 嗯，其实有人一种评论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说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上，22这部纪录电影已经有很多人去关注了，我看转发量各方面都已经上来了。 是的， 那这个有一些评论啊，我觉得您不要在意，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回避，应该去正面的去回应它一下。就是有人认为这部纪录片电影的政治性大于它的品质，政治正确大于品质。那关于这样一个评论您怎么看呢？ 政治正确，我觉得我如果说政治正确的话，我就不会没拿许可证就去拍它吧。 就开始启动了。 其实我不是说政治正确，我真的是，其实大家去到他们身边，他们就是这样的老人。 嗯， 我没有选择性的去怎么剪辑这个片子，我把他们真实的一面说出来，他们就是平静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政治正确吧。这个词儿其实在我身上我还其实很少听见。 那么对于这个品质啊，你觉得您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其实能说出政治正确大于品质，也看得出来我们一部分观众对于品质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对， 那么在你看来，这部片子啊，在您自己看来，您的这部作品的品质您给打多少分？是怎么呈现这样品质的？ 我觉得品质要从浅显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是花了很多的钱去拍这部片子，从表面的品质我觉得它一定是达标的。 嗯， 进入院线的品质 就是从哪些地方细节能体现出它的品质？ 我觉得从我们用的人员也好，用的机器也好，用的设备也好，当然这是很表面的品质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群体在对待这个老人他们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品质我们是达标了，一定达标了。 那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这之前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还是明天下午的这个回馈大家的这15张票，在明天下午4点慈云寺耀来影城。感兴趣的朋友呢，希望提前看到22这部纪录电影的朋友，添加微信号36112950。 36112950。 很遗憾，今天我们只有15张票啊，只能按照时间顺序和先后顺序把这些票送给大家。也谢谢大家对这个电影的一个支持 和鼓励啊。 那最后就我们上映的准确日期和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和电影院，能请郭导再给介绍一下吗？ 公映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一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周一。公映的电影院，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影城都在支持，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有排片，大家能在自己所在地，如果看到这部片子，希望去支持一下吧，谢谢。 好， 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在结束的时候呢，说这个主题歌《九重山》， 嗯， 这个《九重山》其实有来历的，不是我们为了这个电影要创作一个什么什么主题歌来想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形式来体现，好像就是我们其中一位老人他一直哼唱的歌。这个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是哪位老人？ 这个就是《三十二》里边那位老人韦少兰，韦少兰老人他自己回忆起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在山上放牛的时候，有一个老爹爹教他唱歌，然后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哼唱起这个。 嗯， 然后我们后来也非常巧，我们把它记录在了那部片子的片尾。这首歌也被很多网友也打动了很多网友，所以我们把它传到了《二十二》这部长的纪录片里边，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听到来自于这位老人的哼唱。但是我们也请了这个年轻的歌手来 重新 的 演绎 了一遍。 这首歌听到的不仅仅是九重山，更多的是韦少兰老人那片纯净的内心嘛。 对，那总有一天我们也知道32、22它会变成零的。那但是这段历史和记忆不能变成零，一个如果比较善于遗忘的民族和人民呢，也许他会活得很开心，但他不一定会活得有力量。在某些国家在篡改教科书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着五光十色的生活的时候，一个民族的记忆会被遗忘吗？那这得看我们自己如何去选择。那好，最后再次感谢郭柯导演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部纪录电影，谢谢您。那也感谢各位锁定 FM98.2AM92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来支持纪录电影《二十二》。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见。